one, go! 感谢你为我鼓掌和加油。 奔跑，张开怀抱，风再也想不到，在这一秒，梦想闪耀，现实停转宣告， 我的胆小软弱才缩小，这力量多微妙， 我们的快乐骄傲

随便一轮剧场，每个变身都是放任。 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对，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寺和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近期本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没有冷空气活动，地面风力不大，空气湿度有所增加。白天气温回升，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夜间湿度大，能见度不佳，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天气虽然回暖，但是早晚依然比较寒冷，请注意保暖，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后传统的告白当代水墨作品邀请展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水墨艺术走到今天，对世人起着美誉的作用。被称为后传统水墨的中国当代水墨，在继承传统水墨创作技法经验的基础上，对既定的审美规则和趣味进行质疑与挑战，试图建构对当下历史文化的注解。中关村图书大厦即日起到3月5号与百家出版社联手推出百社万种图书大联展，甄选社科、经管、文学、少儿等多个类别，在2层到4层集中展示百余家出版社的万种优秀出版物。中关村图书大厦在3层和4层还推出中小学优秀教辅图书展、学生必备工具，集中展示文教工具书、学生字帖等图书。为了丰富学生读者的假期生活，大厦还推出了高级管理者书单、爱阅读、会阅读、想阅读精品图书展、节日礼品书专台、生活图书专台等多个类别的精品图书展，让读者在书海中度过中国传统文化新年。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

节气，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庙会游园资讯。昨天地坛庙会龙潭庙会迎来第二天，截止到下午5点，地坛庙会迎客17.3万人次，龙潭庙会游人量达到12.5万人次。预计到大年初四，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是庙会游览的高峰时段，建议市民尽量避开高峰时段错峰游园。在热闹的地坛庙会，歌哨作为地道的北京声音，在一片喧闹中显得格外分明。在钟楼东侧广场非遗手工艺展示区，永字号歌哨的第四代传人何永江带着他亲手制作的歌哨和市民见面，展示永字歌哨的精湛技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改革开放40年摄影展也在地坛庙会举办，吸引游客驻足品味，重温身边的点滴变化。此次图片展共展出100多幅照片，反映了2001到2018年北京市民生活的变迁。在龙潭庙会，除了传统的京味小吃，市民还可以品尝到来自河北张家口崇礼市、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湖北省十堰市等6市的特色美食产品。不但有大家熟悉的四川灯影牛肉自制小火锅，还有永丰牛羊肉、非油炸小麻花、北京油鸡蛋等等。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974 Live Show，晚7点春节特别节目，晚8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儿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我追随着心中的欲望，却被爱火烧得遍体鳞伤，因为你遮住我的双眼，让我变得如此迷茫。你竟然让我这样受伤，我不要再对你心存幻想，坚持破碎的心不再流泪，我不再流泪，不会伤悲，我这一刻就要，这一刻我就要离开，现在就要离开，要回想到那千里之外，因为再没有什么值得让我留下来改变，就现在，现在，现在，向未来挥挥手，前方的路我要自己走，因为终于知道和你只是一场梦。要去追寻最美的梦，我不会认输，哦，我绝对不会认输，现在就要离开，要奔向到那千里之外，因为再没有什么值得让我留下来改变，就现在，现在，现在，向未来挥挥手，前方的路我要 放手，放手，放

一起来听吧。 I've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来到今天节目最后的歌曲当中，在电视节目 Top Gear 当中呢， Jeremy Clarkson 评测的迈凯伦 P1 千万的超跑穿梭在比利时的古街巷当中，而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没错， The XX VCR。 那当然了，虽然现在呢 JC 已经不在节目当中担任任何的职务，但是另外两位主持人 RH 跟船长也为力挺好友不再参加了拍摄。这你们仨倒活得洒脱哈，但是考虑过观众朋友们的感受了吗？更重要的是考虑过 Stig 他的感受吗？如果你看过 Top Gear 的话，一定跟我有同感呢。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外国流行音乐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了解更多欧美音乐内容，同时也不要忘记关注稍后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祝您新春愉快，忘年人忘精神旺，常先生给您拜年了。